第三十集，好聚好散。 你要走吗？现在？ 不然呢？跟你在这打扑克？ 你在这儿多睡会儿。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现在开车太危险，疲劳驾驶。我去上班，你就好好睡，睡饱了再走，门一撞就行，防盗门不用管。 有病，你管我死不死？ 我不管你，你也要管别人吧？万一你撞了人怎么办呢？ 怎么会？放手！ 司机疲劳驾驶撞死人的还少吗？你就在这儿睡吧，你非要走我就报警，叫警察叔叔来抓你，把你的豪车充公。 你他妈！这只蠢鱼大概真能干出报警这种事儿，我可丢不起这。 你乖乖的，别想跑。我上班歇了，可能会查岗。如果你不再睡觉，我就报警。 我叫老郑来接我。 行，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我看着他到了，就把你交给他。 看到老郑到了，就把我交给他？我是已经失去民事行为能力了，还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靠！你也管太多了吧，我自己会打电话。 那你现在打，我来跟他说地址，我要看到老郑才放你。 许少卿没动，他可不想被一个智障在一片郊野破房里交给老郑，显得他和智障是一伙的。主要是如果安里碰见老郑过去嘴欠，说了诸如照顾好他，昨晚在街上待了好几个小时之类的这种鬼话，他就不得不忍痛把老郑给开除。老郑挺好的，两个人的恩怨何必殃及池鱼呢？ 我说了我会打，我就会打。你算什么东西啊？你管东管西的。 行了，快把衣服脱了进被窝去，我去洗漱。回来你要在被窝里打，要不我就不客气了。 哼，你跟我客气过吗？我看呢，你觉得你是我主子。 等安离洗漱回来，那个人果然在被窝里，背对着他，只露出一片升腾着怨念的黑色头发。他走过去，把被子在他脖子那里掖好。 我走了，你多睡会儿，别想那些。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想用来安慰许少卿的话语，那种感觉很抽象，他不会表达，或者也许是他不能表达，只能轻轻地拍了许少卿两下，就站起来走出去。许少卿听到外面的大门声，睁开眼睛，他被一个傻子以警察为威胁，而在一个冰冷的老房子里被迫睡觉。 他妈的！ 他觉得自己的伤早就不会疼了，可是今天却突然旧疾复发，痛苦、委屈又绝望。许少卿想，要不干脆找个女人结婚吧，他算是有钱，所以应该会有很多女人，即使不需要感情，也愿意跟他走进婚姻的。那个女人可以随便花她的钱，想买什么都行，最好在外面包养个小白脸，一边快活，然后怀了孩子什么都有了，只当自己是家里的一根晾衣杆。他想着想着，在阵阵心悸中睡着了。突然他收到一条信息，来自许久不见的头像，我养的鱼。 我可看见你了，没想到我在楼下吧。 你把我吵醒了。 哦，抱歉，晚安。 许少卿躺在安里家的床上，不知不觉就想起一些往事。当年许母病重住院，又遇到许少卿那摊子事儿，导致许母去世。夺命连环之下，许父整个人都垮掉了。 就怨我呀，怎么给孩子起了个少卿这样阴柔的名字？怪我呀，是我才让他变成这样的。如果那时候给他起个名叫许刚、许强，他肯定就不会。 爸，普通男人睡女人，你儿子睡男人，论体力消耗可比许刚还刚呢。我阴柔吗？哼，你去采访一下那些会所。终极不平等，错就错在我只跟男人约。同样是男人，那些男女通吃的玩咖直男 就和我天差地别了，他们不会被歧视，他们也不必隐藏，甚至可以作为谈资收获艳羡或者心照不宣的目光。只因为他们不仅约男人也能约女人，他们可以传宗接代，所以他们跟男人做爱只是玩，不影响人类繁衍大计，所以并不是想娘炮，甚至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真正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同性恋呢，之所以被反感厌恶，并不是他们有什么恶心反常的人格特质，只是因为无法传宗接代的原罪犯了人类的大忌。那些在电视上的小鲜肉怎么就可以描眉画眼，坦然又风光呢？因为化妆，因为娘的好看，不是因为娘的变态。为什么两个直男就能快乐和谐公开着当着亿万观众卖 CP 给全民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直的，不是真的在公然出柜。以后还要跟女人结婚生孩子的，是不是要赚钱养家啊？糊口不易呀，趁着热度赚钱有什么错了？都合理。那我呢？哼，就不合理，白活，活着也是气死妈，断了老许家珍贵的香火，对不起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是人类进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妈的，想这些破事，一定是因为躺在了蠢鱼的床上。安里，这个蠢直男，我干嘛找他？吃亏又搭钱，哼，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我讲道理呢？傻吗？难道我看上去像是讲理的人吗？无所谓，倦了倒是。他妈的，搞了好几次都放松不了，我他妈图啥？图变成性冷淡？图他老？图他贵？图他人傻活叉？兴头上的时候说自己肚子里有消化物？ 可能有的东西就是越匪夷所思，看起来德不配位，人就越想买，像是玄学。比如女明星身上那些丑的一匹的孤品设计款，比如浑身 logo 不知让人眼睛往哪聚焦的奢侈品，比如自己那些体验感还不如安里那条破洞老爷子型内裤的狗屁高定西装。人呢，就是贱，有钱没处花就更贱了。那也贱够了吧，许少卿想，差不多得了。许少卿觉得自己一直没睡踏实，因为根据他的生物钟，这个点不该睡觉，即使是很累也难以睡得香甜。于是他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思绪中疲惫地睁开了眼睛，时间已经下午2点多钟了。他坐起来看了一眼手机，安里2个小时前发了消息。 睡了吗？起床以后从我的衣柜里把你上次那件西服拿走吧，我送干洗店洗过的，干洗店洗的肯定是非常干净，那么贵的衣服别扔了啊。 哼，他怎么知道我准备扔的？ 许少卿站起来把衣服穿好，走到柜子前面打开柜门，里面有股干净的洗衣粉味儿，夹杂着一丝很淡的樟脑味儿。冬衣叠着，夏衣挂着，他的西装就挂在一溜土鳖 T 恤的旁边，罩着一层从干洗店拿回来的衣服那种塑料膜。他没取那件衣服，倒是垂目看见了那个装着内裤的简易筐，清一色的老爷子型。这是个多么让人丧失欲望的土包子衣柜，简直让许少卿想到自己老爸。许少卿随意拿出一条举在手上观察，抹布头子一样松松垮垮的四角裤，这东西穿上有什么功能呢？就是手感还挺好的，如果不是穿过很久就不会有这种手感。许少卿挑了一条稍微顺眼一点的，犹豫一下没收了。许少卿把柜子关上准备走，他先走过去拉开窗帘，冬天午后的阳光就照进来了。他看见一条窄小的阳台，那里挂着几件没来得及收的土鳖装和几只晾鱼竿一样一根一根直接搭在窗户边上晒太阳的袜子。他又走到桌子旁边打算关掉台灯，然后他看见桌子上零星的杂物之间，靠桌角与墙壁间隙的地方立着一个相框。他拿起来看， 上面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她愣了一下，把照片凑到眼前仔细看。小女孩眉眼间无辜和天真的神态很像安里，而那个秀智的鼻头形状和嘴巴连接那里则恨不得跟安里一模一样，一眼就能够看出跟她有什么关系。但孩子眼睛比她大，更像周小云，还有点聪明劲儿。 小朵， 许少卿脑子里一下子蹦出这个名字，之前他从来没把这字眼跟什么真人联系起来，可他现在突然发现，安里在他面前学自己前妻说的那些话，不仅仅是情话，而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安里跟他老婆和自己跟安里可不一样，他们那个种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能种出东西来的。他的心情突然复杂起来，他看着相框里那个真正的爱的花朵，像安里一样老实乖顺，却还多了些小女孩的灵动活泼，确实非常可爱。他看着这张酷似安里的小姑娘照片看了一会儿，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瓦解了，失去了却也轻松了。他想了想，抬手回了安里一条信息： 好聚好散，走后门的哥们儿溜。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正在热播。